承认你不在，都承认你不在。 范晓萱带来的 Why， 95年的 Ring 和自言自语这两张专辑呢，让很多人对范晓萱刮目相看的转折点。如果说很多人因为自言自语喜欢上范晓萱，那这一首刚听到的 Why 也是会让人会会心一笑的作品。这首歌把亲人的感觉带给你，舒适的让人想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逃出办公室。而或许就像范晓萱自己说的，她就是喜欢被一小群人喜欢的感觉。不过感觉这个东西呢，也是最难捉摸的、难以形容的东西。来分享一下戴佩妮。 那一夜你就这样一只手放在腰带上面，和朋友在聊着天，等待下一场表演。她穿着无袖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来听听林志炫，这是收录在《蒙娜丽莎》的另一类专辑当中，这首曲目叫做《给你一些，不给一些》。 你时常看见，自己的微笑，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。车窗外的风景，幻想中绵延，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。你时常回首，这漫长旅途中，想和无数次说再见，遗憾凝成焦点，它占据你的眼，真实的画面，你让它退远，生命它给是都有祝福隐藏的脸，你还在等待永恒的容颜。我愿在每个平凡刹那里面，我出现。 这是来自林志炫演唱的作品，叫做《给你一些，不给一些》。这首歌的歌词呢很有寓意，生命或者是生活呢早已经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做好了安排，在对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呢，一定也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门。与其一直抱怨你的生活，还不如呢从现在开始放好你的心态，做好自己喜欢或者是你擅长的事情。 我真是愉快，恨你如此相爱，是高兴之外，有些话必须说明白。我们现在相爱，但不代表你也包括未来。为了想永远分开，我们得做一些安排。我们要天天

变成疑问句，写在彼此心里面。不抱歉，不告别，用沉默画上句点。若逃不过思念，把泪藏在梦里面，不去想，不去猜，你装美，那个人是谁？如果相爱过程感觉是千真万确，我想，我要，我喜，我悲，只见你沉默一对。如果那个人你不明寂寞的空位，我盼，我等，我爱，我恨，你可以都听不见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如果相爱过程感觉是千真万确，我想，我要，我喜，我悲，只见你沉默一对。如果那个人弥补你寂寞的空位，我盼，我等，我爱，我恨，你可以都听不见，无所谓。 的作品叫做无所谓。少年时代学生时代很容易呢会产生一些迷恋的情绪，看到旁边的人都在谈论某一个人，我们呢也就都视为偶像，挥霍自己的崇拜。而经过时间，这道关卡能够留下来被人家记住的呢才是最经典的。继续来分享孟蔚收录在99年发行专辑当中的阴天。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，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，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

决定，由谁来决定。 城市的灯火，我仿佛看到你招手，穿过爱的紫色微笑在等我，走过一扇灰扑扑的楼，那陌生言语的问候，总想为你背诵，让你也感受，选择不对你说，默默努力实现你的梦，因为你怎能懂我在笑什么？飞过大冰海洋，我会找到你说的地方，努力寻找那道无暇的阳光。真的脚再也不逃跑，世界只会越来越渺小，只剩下我们紧紧的依靠，我的故事傍晚聊到大清早，选择不对我说，但我明了你对我的好，爱情安静却有强烈的讯号，我的短暂你孤单的信仰，你总微笑随我的疯狂，红着眼眶抚着我的伤，轻轻哼在远方细数着时光，因为啊我就要等到那一道光，不对你说，默默努力实现你的梦，因为只有你懂我在笑什么。飞过大片海洋，我站站在你说的地方，打包余生的行囊，等你停在我肩上，和我住在那道无暇的阳光，陪着 的肩膀，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，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 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，嘿早上好，嘿早上好，嘿早上好，嘿早上好，嘿早上好。生活，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小小的单眼皮，而且呢还是近视的林忆莲，却好像可以用她的眼神看透整个人生，用最打动人的方式演绎出了各种女人的心事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听看，收录在2001年《莲》专辑当中这首曲目，叫做《远走高飞》。虽然呢不能够做到能够远走高飞的洒脱，但这首歌呢有一些迷幻的电子味道，又让人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柔美的味道。 山窗，我看见窗外的希望，你说了听不懂的话，才发现渴望。你点了一盏灯，我看见了明亮，你伤心的街，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？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？ 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让自己习惯了没有你。我独自穿越这条伤心的街，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。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。 这首轻摇滚风格的歌曲《远走高飞》，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速讲究效率的城市工作呢，确实觉得非常的累，可能还有人呢忙得连家都不能回，是真的有一个很想抛开一切远走高飞，不过呢终究还是只能在精神上给自己松松绑。最后来听到这首曲目，来自周华健，叫做《上上签》，同样是一首老歌。 仍感谢你我最美的发现，男人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尽管沉淀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的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吞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吞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依偎我的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面受伤的签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将这话说得肤浅，我的承认男人有时吞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吞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这话说得不见，我得承认男人有时吞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吞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 没有有话。